新年，满脸春光迎新年。新年， 恭喜新年都迎财神，今年大家都发大财， 大家快乐地笑哈哈， 大家握手鞠躬说一声恭喜恭喜，红包礼是送过来， 大家举杯饮酒喊一声呀新年，满脸春风迎新年， 今年一定比去年好，我们大家都有希望， 来来来我们过新年， 恭喜新年都迎财神，今年大家都发大财， 大家快乐地笑哈哈， 大家握手鞠躬说一声恭喜恭喜，红包礼是送过来， 大家举杯饮酒干一声杨岁杨岁，来来来我们贺新年， 家家户户烧鞭炮， 马路散满了香黄金， 大家过一个快乐 握手鞠躬说一声恭喜恭喜，红包礼是送过来，大家举杯饮酒喊一声杨岁杨岁， 来来来 我们贺新年，家家户户烧鞭炮，马路散满了香黄金，大家过一个快乐年。